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晚上9:09，那在德国的这位朋友呢，他是下午的3:09。真的是漂洋过海要把一份祝福送给自己最爱的爸爸，也希望你假期回来好好的陪陪父母。点歌点歌继续点歌，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接收到你的点歌要求。下面这首歌点播的朋友非常多，这是陈奕迅经典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。今天晚上是来自霓裳于洋朋友要和他一起收听的，可是跟他刚刚在一起异地恋，希望他跟我都在两地好好奋斗，然后拥有美好的未来。 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，拒绝成长到成长，变成想要的模样，再举手投降以前，让我再陪你一段，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，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，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，未来多漫长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分享，我此刻难得的坦白，只是无声的交谈，我感觉幸福，感觉不孤单，陪你把沿路感想过出了答案，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，一次次失去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，未来多漫长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故事给说想活出了答案，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，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，未来多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这故事说完。 陪伴个一天两天，一周两周容易，一个月两个月也不难，难的是一年两年，十年二十年，不管发生什么都坚定自己最初的选择，所以这才是厚爱无需多言，久伴才是让人觉得最安心的事情了。好吧，愿你们不管现在的异地恋还是以后的在一起都能够多多包容，因为多要求自己呢你就会更加独立，少要求别人呢你就会减少失望，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，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。今天我用这句话呢和你共勉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听友要送给未来的他， 点播的理由可以有很多种，我觉得送给未来的他也是一种。冰雪宝贝说，我想点播一首萧敬腾的《海鱼恋》送给未来的他。好啊，天气很热啊，我们也希望能够下一场雨，凉快凉快。愿未来的他马上到来。 春天的来临，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，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，在天南星高雅亮洁，好美丽，哦哦哦，好美丽。初夏的来临，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，在暑气充斥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你在天南星气势非凡，好活力，哦哦哦，好活力。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单恋的季节，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，哦哦，甜甜蜜蜜的暧昧，在热恋的季节。 到吧，这首歌呢都已经有10岁了。这是萧敬腾在2008年所演唱的《海鱼恋》，希望他能够助你一臂之力啊，甜甜美美的在这个夏天拥有一段美好的恋情，当然也最终能锁定是一生的恋情。好吧，爱肯定有很多种滋味，不管是甜蜜的还是痛楚的，人还是对于他都会有无限的渴望。麦冬孤独儿朋友说，今天晚上很想点播吴克群的《爱太痛》。 吃不能吃，睡不能睡，没有了你全都不对，我都学不会把爱敷衍，用笑容来把眼泪催眠。笑不能笑，哭不敢哭，忍不想忍。 都说着不过失恋，但我却连呼吸都胆怯，能不能不爱了，因为爱太痛了，我痛得快死了，却无法把你忘了，能不能不爱了，爱情它太痛了，我痛得快死了，却无法把爱割舍，我不能睡 稀有，所以拥有它是一定要付出代价，但从来不会因为痛而不去追求，甚至我们还会在一些时刻里要深深的觉得想谢谢他，想给自己一个最好的未来。这首歌叫做谢谢爱。 下好乱半个夜晚，你不在身边怎么晚安，天好蓝，要和你一起看，起风时有你来温暖，心事简单，一句说完，要我们有微笑，因为我盛开，要谢谢爱，有你在我身边守护我的未来，有多少美丽奇迹你手心里全 是平静还是澎湃？

则强，我想每一个曾经的家里的宝贝乖乖女，都是当了妈妈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有那么强大的内心小宇宙，也开始更懂得父母对自己的爱。就这样好好的做妈妈，继续懂得爱自己的妈妈。下面这首歌我要送给一位现在是而立之年，为了更好的发展要选择跨行，从零开始压力很大的一位听友，开船去远航。这首歌为你响起，人只有这一辈子，坚定的事情一定要做。 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，用力或者用力爱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不求任何人满意，只要对得起自己。万语里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，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，也许我没有天分，但我有梦的天真，我将会去证明用我的一生。 I'm sorry. 非常给自己加油的一首歌送给这位朋友。我们努力不是为了要感动谁，也不是要做给哪个人看，而是要让自己随时有能力跳出自己厌恶的圈子，并拥有选择的权利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。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奋斗然后勇敢的往前走的动力。希望这首歌和这份好运能够让你在奋斗的道路上更加坚定一些，继续爱得更久点。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一位老听众，我经常会看到你的名字，其实你是一个很勤奋的听友，夏佐若朋友生日快乐，为你送上这首你想在生日这一天听到的同类，希望把最近的不开心都通通赶走。最近呢因为工作强度很大，再加上呢看世界杯，所以有时候会觉得状态有一点点差，听节目的时间也变少了。没关系，一档节目从来不是希望你每天都在听，而是希望你一直记得它。如果我们刚好是同类的话，这份美好和柔软也希望在你的生活中能够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。 城市寂寞又狼狈，路边的座位他空着在等谁，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，有时候孤单的很，需要另一个同类。爱收了又给，我们都不太完美。梦做了又碎，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？我拉住时间，他却不。 生日快乐，夏佐若听友。人生充满了起起落落，关键在于在顶端的时候要好好的享受，在低谷时呢不失勇气。今天晚上爱得更久点的陪伴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。稍后我会继续待在直播间，因为还有一档节目叫做男左女右，要幸福啊，一会儿见吧。 没有一点傻，看着你的脸庞，熟悉那种伤疤，缝补所有过往，忘记别人的喧哗。